好的，谢谢一梅哈，很高兴今天第二天可以跟大家继续的，我们在这里学习mentor 训练这个题目。那我们先一起做个祷告哈。亲爱的天父，感谢天父，让我们在这世上可以跟随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我们跟随主，人生就有方向，就有动力。就有榜样，就有能力，主也让我们真的能够认识你的儿子，也在你的儿子的救恩里，可以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点点滴滴的挣扎中，可以得到改变。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好，那今天我们这一堂呢是接续昨天两堂我们。先谈到了为什么需要门徒训练哈，那么再来我们也谈到了教会呢，其实都在做门徒训练而且都已经尽力做得很好，那只是说在某一些地方上，我们能够加强，那整个教会的门徒训练就会做得更好。那今天呢，我就想分享，因为过去30年服侍主。然后我就慢慢体会到，门徒训练不是一个课程，不是3个月的课程或3年的课程，那门徒训练其实是跟随主生命改变的过程，其实就是成圣了，那在这个成圣的过程中，其实有几个关键点是我们自己慢慢去体会，那如果能体会到的话，就可以在我们在帮助别人成长上。就知道该怎么做。那我所以我，我因为今天时间就2个小时哈，所以我就想分享几个概念给大家。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或者说，其实神最渴望就是我们能够生命成长，能够活出他儿子的样式，对不对？哈，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能够使我们磨成他儿子的样式。但是在我们这一生中，怎么慢慢能够磨成神儿子的样式呢？其实在这里，好，我抛一放的。好，第一个，当我们认识我们的神，圣子耶稣、圣灵工作、三一真神，是我们改变的动力的源头。神就是爱，那么是赐下了真理，赐下他儿子的救恩，但是我们常发觉说，我们基督徒认识很多真理，可是我们的生命却没有改变，或者是不知道怎么把这么丰富的救恩的这个真理呢，跟动力呢，联系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有一个断层。那这个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来谈其实我们的信仰这么丰富，它是可以应用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改点点滴滴上面。问题是怎么应用呢？有几个关键的因素，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其实你会发觉，人的改变常常是在遇到困难trial 或者是 test 试探或者是我们叫 heat 就炎热在大压力之下，或者是考验或者是试探软弱之中呢，我们每一年大概都会遇到几个大的困难，对不对？在这困难中呢。我们就来问神说：“你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可以怎么改变？这怎么可以成长？”那通常教会所教导的就是灵命塑造，灵命塑造 （spiritual formation）。所谓灵命塑造，就是在灵命的操练里面强调灵修，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亲近主。所有的面对试探考验的关键，就是要先亲近神，每一天灵修，也有教导静默独处进食祷告研经在困难中，我们特别研一卷书或一段经文，甚至背圣经背圣经有没有用呢？很有用，哈哈，我今天1个小时时间不够我自己曾经在一个困难中，借着背圣经帮助我跳出那个困难那么祷告，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属灵操练。也是我们的基本功，每个做门徒的基本功， 特别是灵修生活。那但是光有灵命塑造够不够呢？其实灵命塑造研究 我过去参加一些研究的这个课程哈，甚至有学生做研究，就是说如果这个人的问题是脾气哈，脾气不好，那他就来操练禁食哈，用禁食来对付脾气哈，也就放下食物的渴望，然后或许就能够让他的脾气可以好。可是我发觉有时候灵修操练就是他可能越进食脾气越不好，因为血糖低啊。所以灵命塑造它可以说是一个，也是一个工具，好，一个媒介。那么其实在灵命塑造的主要的leader 哈 Dallas Wheeler 他有讲过，就是灵命塑造的操练其实只有在人的生命改变上只有 20% 甚至 10% 的功用。我听到就很惊讶哈，他说 80% 其实是在你的 heart， 你的心。如果你每天灵修心却不动，心却没有改变，那个灵修也不过还是在脑袋或在感觉里面。心包含你的意志，你的欲望，你心里最珍惜的，最渴望的，最想取悦的。这些部分呢必须改变。那这些改变常常是灵修操练是一个好像一个基础，一个 foundation。那所以呢在这里我就要介绍另外一个很重要改变的动力。在死者书房翻译这个很好的书叫 How People Change。这个 Timothy Lane and Paul Tripp。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从 Jane Addon 开始。那么这个强调心灵的改变，或是强调生命的改变，或者是其实就是成圣的功夫，回到我们最先整本圣经谈怎么从旧人变新人的这个功课，那么用现代的语言呢来理解。那么我就很快的把这个改变，我自己教这个课程好多年的时间。那么我自己觉得说在我这个课程是先帮助我们自己改变哈，之后呢，我们自己改变以后才去知道怎么去帮助别人改变。那我在那个 chat 里面，你们可以看到有一个 link， 我们有9个问题啊。如果你昨天没有download 的话，你现在可以 download。那我们要看这九个问题，根据这九个问题呢，来帮助大家走这个生命改变的历程。也就是说我们希望怎么样让神的恩典丰富，十字架的恩典，神的话语跟我们的处境，刚刚讲那个 trial test， 我们的炎热，我们的压力，我们的困难，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失败，怎么连在一起，然后来带出我们内心心灵的改变，跟行动的改变，生活的改变。让我们的信仰可以连跟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神的恩典可以连起来。那其实在圣经里面是有这样子的教导。那么从我介绍这四个图案，炎热、荆棘、十字架跟果树。那这个经文呢就是在耶利米书17:5。那这段经文就讲到说耶和华这里讲说依靠耶和华的人是有福的，有福的人但是离弃耶和华的依靠那血肉绑臂的是有祸的，不依靠神的人有祸的，那么就是依靠自己。那他就像沙漠的杜松，不见福乐来到，那么却住在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简地。意思就是说在这里第一个图案就是荆棘，沙漠中的荆棘是枯干的，长不出果子的，因为他依靠的是自己的绑臂，不依靠耶和华。这是第一个图案。那第二个图案呢，相对就是倚靠，是第七节，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也不惧怕，叶子仍比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并且结果不止。哇，这是另外一个图案，对不对？讲到一个果树，它是倚靠神的，一个扎根在上帝的恩典中的人呢，他要结果子。那么 你可以看到这两个呢，他就讲到说第八节啊，这个树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呢？啊，结果只能在炎热的情况，意思就是说，这个炎热呢，就是一个压力了啊，一个试探或者是一个考验。那么在炎热之下呢，人有两种可能的情况啊，两种生命的反应，一个是荆棘啊，就是依靠自己不依靠耶和华，那在这个压力来到的时候，表现就非常的负面哈。那么另外一个是倚靠神的人呢，他在压力之下表现就有能力哈。同样是在压力之下，你却发觉人生有两个不同的表现。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九节讲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要照个人所行他做事的结果来报应他。例如说在这里呢，其实心哈，就是人之所以在这个炎热之下压力下有这个负面的荆棘的反应呢，负面的反应呢跟他的心有关，对不对啊？跟他心里所渴望的有关啊，产生出这个恶果。相反呢，如果他的心是一个敬畏神的心、爱神的心、讨神喜悦的心，他就会产生好的结果。但是呢，一般来讲，我们都是在这个炎热之下的反应都是先有负面的。那怎么样从一个实心变肉心啊，或者荆棘的心变成一个果树的心呢？关键就在于十字架了，这是神恩典的介入。好，那我们今天要把这个图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好，那我们今天是速成班哈，因为这课程通常要20个小时哈。那我但是我想介绍以后，你就可以自己去看书哈，然后在这里面学习成长。好，那使者都已经翻成很好的教材跟学员手册，你们都可以使用。好，那大图画的四个要素我们刚刚已经介绍了哈，炎热、荆棘、十字架跟果树。那我们先来看看炎热哈，炎热就是刚刚谈到就是压力、困难、挫折、试探啊等等。那请大家可以 download 这个九个问题哈，根据这九个问题，你就可以一一来回答。好，就是说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可以思考最近在你的生活中，你有什么压力啊、难受、受考验、受试探的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什么地方？有哪些相关的人物？或者是这个什么情境之下，哪样的压力按到你的情绪按钮？好，那或者是比如说亲子关系，这一年来很多人亲子关系很紧张，哈哈。那或者是遇到了被人批评哈，然后你心里很难受等等，好，这些呢就是炎热了哈。那顺境也可能是炎热哈，一下如果有人很称赞你、很捧你哈，也可能会变成是一个试探，对不对？可能骄傲起来啊，得意忘形等等。那我们举个例子来看，以色列人在旷野遇到了困难，大家可以想一下。他们遇到什么困难？在旷野，他们出埃及、过红海，到了旷野，他们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哇，你想看这个几十万人在旷野，旷野大太阳哈，然后又没有这个水啊哈，没有什么这个凉快遮阴的地方啊，当然很辛苦了哈。那他们缺水，缺这个好吃的东西哈。然后在旷野走路又很辛苦，那所以呢，这个就是以色列在旷野遇到了实际生活上的困难啊，物质上的困难，然后呢，身体上的不舒适等等。那么，所以这就是以色列当时所遇到的炎热。那在这个炎热中，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反应。好，我们叫荆棘反应，就是他们的负面反应。大家记得他们有什么反应呢？我讲最主要的，对，就是抱怨，对不对？抱怨，哇，这个没有这个西瓜，没有在埃及的时候那个 肉好吃的大蒜、葱啊，鱼啊，尼罗河的鱼都没有啊。然后呢，他们就很多的抱怨啊。那么这就是他们的反应了啊。那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呢？这个荆棘的反应，包含他们的想法啊，他们的感受啊，他们可能感到很不舒服，然后他们的想法就是对现况觉得很不满啊，抱怨啊，很想这个过得舒服一点。那么他们的对未来呢也裹足不前哈。然后呢，因为前面呢他们要进到这个有敌人哈，他们害怕，那他们就甚至他们想回到埃及去哈，怀念过去。那么但是呢这个所以你就看到说，其实他们在那个旷野中的反应，就是这个他们的想法呢都是非常负面的啊，想立刻脱离他们的困难。好，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这个人改变动力的第二个问题——荆棘反应。啊，就是你可以想想看，你现在有什么遇到什么困难？我们刚刚最好你现在就可以想一个例子哈，最近你遇到的一个困难啊，比如亲子关系啊，或者是遇到人批评等等，那你是怎么反应的？啊，你说了什么？你做了什么？那你当时有什么感受？你的情绪？你做了什么选择跟决定？那你的想法是什么？啊，为什么你会那么生气？啊，或反应那么激烈，你的想法是什么？你与相关人物的关系有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是否开始疏离？然后呢，这是你通常会有的反应吗？还是的确是这个是触发你有很特别的反应？重要是要归纳出你内心对这个炎热的感受跟想法，好，把它归纳出来。好，我也希望今天这一堂课结束到下一堂之前，你可以用这九个问题，你可以写在旁边。好，举一个你最近切身的例子，你就开始自我反省。好，我就带着大家来走一次，这个课程是非常实用的。好，我自己常常遇到困难，我就拿这个九问题来把它写一遍，哈，就帮助我知道怎么回到神面前。好，那我举一些例子。哈，我们先想想看，一般人遇到炎热有哪些反应，好不好？好，第一个得逃避，哈，否认、推卸责任，哈。那么我们遇到困难，通常就是先逃避嘛，哈，先否认或推卸责任等等。那么这是很正常的。第二个是可能是过度敏感，哈，浑身带刺，就是特别遇到这个批评的时候。我就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这个学习这个我妈训练我做菜哈，我那时候就有一次我记得我就煎一条鱼啊，那个鱼呢煎完以后要浇这个汁上去煮哈，那我就调了一碗我觉得很棒的汁，用了酱油啊、糖啊等等辣椒，那我爸看到的时候就跟我说：“哎，我这个酱油放太多了，要我倒掉一半。”当时我就，就是跟我爸说，就说你信任我哈，我这个你坐在那里等，我会做得很好哈。可是我爸就很坚持，然后我们俩就因此就吵起来了。最后他手一挥，把这个我的碗打翻哈，我就很难过，就回到房间哈，在那里哈，蒙着被子。我在想说，我当时现在这个当时不能明白，但是我现在当然重新反省，就是我那时候其实就是过度敏感啊，浑身带刺。我爸爸批评我的时候，我就为了想要证明自己哈，希望得到他的肯定哈，我就这个反应就很激烈。然后呢，其实我爸这个说菜现象跟半碗酱油跟一碗其实没有什么差别哈，但是当时就是非常的敏感，就是会不听他的建议哈，那搞得父子不欢而散。那么或者是有时候会夸大灾难化啊，经常抱怨啊。我记得有一次也是我在服事中多年前曾经 有一个长辈就给我意见哈，那或者是一个批评，那我当时的反应，其实这个都是别人都善意的，对不对？好，但是我是我自己的问题，我当时的反应就有点像这个，就是会突然有一种灾难化，就哇大祸临头了，糟糕，我这样做，那这个一定是这个后面结果会非常不好哈，我就非常的害怕哈，而且就开始恐慌哈等等。那对方可能完全不知道，是那是我自己里面的反应，那就造成了很多的问题。那现在想想看，就是因为我这个夸大，好，把事情给夸大了，灾难化，而且经常抱怨，不懂得倚靠神，好，或者是有时候我们就遇到困难就自甘堕落，心灰意冷就放弃了，好，或者是比如一个关系我们就放弃掉了。没有继续的去挽回，或者是自以为意，就觉得哇都是对方错，就反过来批评对方，甚至呢就说哦哇，如果你这样对我，那我就以恶报恶，就对付你，当你的敌人。那这些都是我们在面对言论的时候有可能的情况。所以为了学习更有收获，我想在这时候我们稍微停一下。就是今天是速成班，但是我现在很快也能够让你可以进入状况哈。你就想一个你最近的言乐，可以如果你把这七个问题、九个问题已经印出来的话，你就可以在旁边写，好吧？写一个你最近遇到的困难，然后写一下，想想看你当时惊奇的反应是什么，你的感受或你的想法，当时你有什么感受，有什么想法。好，给大家两三分钟时间，你可以写一下。好，你可以对自己来反省，然后来想。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走哈，因为时间很有限，好，就往下走。你们可以回头再来思想哈。好，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要，当我们就是承认自己在这个遇到炎热的时候会有荆棘的反应哈，想法。那但是我们其实在这个课程里更重要的就是要看到这个荆棘的心哈。就是为什么我会有这个反应？好，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想法？到底我心里想要的是什么？好，那这个就是耶利米书17章讲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只有耶和华能够鉴察人心。其实也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自己想要什么啊，但是事后回想才慢慢看到，哦，原来我想要的是这个东西。好，需要在圣灵的光照底下，很诚实的去面对自己，慢慢就会清楚知道说，哦，我要的是这个东西，所以我才会有这些反应，对不对？好，其实我会有这些反应跟想法，这些动作呢，是因为我心里想要的这个东西，所以这个辨明是只有自己来辨明的。那我这边提醒一下，不要去猜别人心里想要什么。好，我们上次的课程一定要记得，好，永远要记得。不要去猜别人心里想要的是什么，因为我今天没有时间讲，你们如果有空可以上北堂的网站去听我讲雅各书4章，就是这个欲望之战，因为呢，其实人心同时有很多的欲望在那里相争的， 那么一个人真正要知道自己心里想要，其实自己都要花很多时间去慢慢去体会。那更何况旁人如果去猜别人心里的动机，是非常 offensive 啊，是非常不好的啊，因为他的动机其实是在变的啊。最后真正的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说出这样的话，其实是他只有他跟神知道啊。那在另外一本书就是如何帮助人改变里面，我们会引导人自我察觉，但是不是我们自己去说哦，你心里的欲望是这个，所以我要来定罪你，那不可以这样子啊。好，但是我们必须诚实在神面前查验我们心里的这个欲望，好，我们的渴望，那么我们才能够真正解决我们内心的罪的问题，啊，真正的深层的问题。那么你可以想想看，以色列人他们心里的渴望是什么？如果当时你在现场，你访问那个以色列人，哎，你们在那里抱怨呐，哈，又不往前走，又想回埃及，哈，到底想吃西瓜，哈，吃这个鱼啊，哈，到你心里真正的渴望是什么？你想要的是什么？你想看以色列人可能会怎么回答你？可能他们回答说，哦，其实我想要舒适的生活，我不想待在旷野了，我想赶快。在树荫底下，我想要过一个舒服的生活，我想过一个没有不确定感的生活，你看前面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敌人又那么困难，我想要一个安定的生活，这个原来是他的一个渴望，而这个渴望可能就抓住以色列人，我想要一个舒适的生活，我想要一个安定的生活，这个渴望呢？就会成为他心中最珍爱、最重视的东西，甚至努力奔跑的动力，抓住不放的东西。那到一个地步，甚至如果有人反对，他都把他当成敌人。所以你看，以色列人当时他们就向谁抱怨呢？他们就向摩西抱怨，向神抱怨。因为神摩西没有满足他们心里的这个欲望，想要安定，想要这个安全哈，想要舒适的这种渴望，所以呢他们这样的渴望取代了神的引导我们常常看这个这个出埃及记这个民数记的时候，我们在想哇，如果我们当时在现场多好，我们可以看到出这个红海分开，吃到玛纳，看到云柱火柱，哇！这么多么多么美好的人生可是呢，那是因为我们想要经历神，对不对？想要经历神的恩典跟丰富、圣洁、能力、伟大但是以色列人他们虽然经历了那些，可是他们更想要的是什么？想要舒适，对不对？想要不痛苦，想要安全所以他们心里的欲望已经取代了他们对上帝的这个渴望、追求的渴望、敬畏的渴望，所以呢，这一个他们心里对于安全跟舒适的渴望呢，就成为他们的偶像了。什么是偶像呢？其实偶像未必都是坏的欲望，很多都是合理的欲望。那么你可以看到，其实能够在喝到水、吃到鱼，这个都很合理嘛，不是坏的但是这个合理的欲望，如果过度的到过度的发展时候呢，就成为控制我们心中的这个力量，就所谓的偶像的意思。这不是指外在雕刻的偶像，而是我们心里这个合理却过度的欲望呢，就常常就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因为它控制了我们，取代了我们神在我们心中的那个位置。也就是偶像的意思，我自己对偶像的这个转渴求就取代了神的心意，这就是偶像那么，当然，这个其他像坏的欲望，那就更不要说嫉妒啊、骄傲贪心啊，这些都是很明显的坏的欲望但是我常常发觉，我们彼此的冲突都未必是到坏的欲望而是因为这个合理却过度的欲望。为什么这样讲呢？Portrip 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他 曾经有一天下班的时候，他就在路上，在就想说啊，我去买这个古巴晚餐的这个材料，好，然后呢，我希望回家以后做一个古巴晚餐，哈，啊，全家人可以享受一个美好的这个晚上的这个时间，哈，那他可以，那所以他就花时间去采购了，哈，然后他就在那里想，哈，回家他要煮啊，烤那个肉啊，然后最后全家一起吃，哈，然后大家都竖起大拇指说，哇，这个好爸爸，谢谢你，哈，每个人都称赞他，很感谢他有一个美好的夜晚，哈，一个美好的晚餐。所以他越想就越高兴，他就买了菜，然后兴冲冲的回家。可是，一回到家的时候，哇，他的女儿跟他说：“爸爸，来不及了，我这个要去当趟哈啊，参加一个活动哈，临时的，你要送我去哈啊，这个高中生嘛哈，所以他爸爸就啊，好吧，那赶快送，来来回回送了就开了才40分钟哈，回来说路上又太太的电话打来说，哎，你这个明天家里需要一个活动，需要东西，你赶快去超市买一下。”啊，好吧，那就赶快去超市买。买结果买要结账的时候，看到前面一个老太太哈，啊，等了半天哈，最后终于结到账，回到家。由于回到家呢，儿子又跟他说，哦，他数学有问题，叫他赶快教他。好，然后呢，结果呢，到最后呢，太太也没回来，女儿也出去哈，儿子也忙哈，那么这个他的整个做一个古巴晚餐的梦想哈，就破灭了。最后他就把他买的东西就丢到冰箱里去，啊，气冲冲的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然后在那里抱怨，这个他的梦想破灭。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其实很多的冲突，其实这个 pot trip 是一个本来是一个合理的欲望，对不对？哈。可是呢，在这个过程中遇到很多的挫折、失望，都没有达到他的欲望，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最后就是非常的失望，而且生气、抱怨。那你可以看到，所以比如说我们常常有这些合理、合理的这个欲望，却过度了。比如说有一个秩序整齐的家，像我就想到我们这个家，我女儿女婿住在我们家，那我女婿这个每次出外的时候，有时鞋子这个做这个压握和沾的泥巴哈，他就会走进来哈。你知道美国人跟中国人不太一样，那个华人有时候我们是希望拖鞋再进来哈。那但是呢，他就这个就常常就是在他的家里面就是穿着鞋子进去哈，不脱鞋的。所以这个泥巴一进来，哇，这个家里就泥泞哈。然后师母就哦。这个血压就上升，火气就大，而且屡讲不听，因为他们已经习惯没有 aware 这个事情。所以这个事情为什么就会造成师母心里很多的挫折，我也会有挫折。那因为我期待有一个秩序整洁的家，那当对方不听的时候，我忘掉弄脏的时候，哇，我们的这个合理却过度的欲望呢，就会甚至有时候就引起很大的冲突。这就让我想到一个例子，就是鞋柜之争。曾经有一对夫妇呢，就是先生呢是非常有秩序，他工程师，什么事情都，你看他是鞋柜的鞋都摆得非常的整齐，什么鞋摆在哪里，是摆在哪一层都很清楚，像那个国庆阅兵的军队一样排列整齐。那么这个太太呢，就是非常的活泼哈，一切都是这个非常的自由，所以呢，太太就这鞋子就是到处放哈，这个门口车库门口，然后呢书呢也是到处放哈，因为书就想说这个厕所也放一本，鞋架这个书房也得放一本，沙发房也放，随时拿到就可以看了哈，所以书都到处散在各处。那先生的书架就是整整齐齐，用完一定是归位，所以他们两个就为这个争的要死哈。那么先生就每次看到东西，鞋子到处摆，书到处摆，就很生气啊，批评论断啊，所以说这个太太怎么那么没有秩序啊？那太太呢也很受伤委屈啊，就批评先生哈，你这个太这个 没有自由了啊，这个结果呢，两个人就吵架，啊，最后分房而睡啊。那其实这个鞋柜之争，它真正的反映哈，先生心里的想法或渴望是什么呢？啊，先生反应当然就自以为意了哈。我们刚刚看到了六种哈，自以为意啊，认为太太这个不懂得次序哈，没有规矩，要好好改造太太哈。他的想法就是要让他懂得看重次序，让他成为一个有次序的妻子，所以他就开始努力改造，要达到他的欲望哈。希望有一天太太成为一个有次序的哈。那太太的反应啊，跟太太的想法跟渴望是什么呢？太太就是可能就是以恶报恶，也是自以为意了啊，就是啊，他就说，我需要自由哈，我要按照我喜欢的方式生活，我要一个有弹性的先生啊啊！他们俩一直争吵，他们要的哈，先生要的是一个有次序的太太哈，太太要一个有弹性的先生，哇，这两个他们心中的这种合理哈，却过度的欲望呢，就成为他们心中的偶像，而且就为此呢，就是都要求这个神来改变对方，祷告主啊，改变对方，呵呵，成为有弹性的先生。然后呢，先生祷告说，主啊，你改变他，也成为有次序的太太。好，那么其实呢，都要求神来满足自己心里的偶像的要求，好，而不是问神啊，神你的心意是什么？好，你希望我心里要的是什么？好，你要的才是我要的嘛。爱神所爱，恨神所恨，是吧？神要的是他们彼此相爱啊，看这个啊，对方啊，比这些次序自由更重要。好，那我们想可以想想看，在这个我们现在刚刚你填的那个表哈，你填到这个这个一个言乐，还有你的反应。那你可以想看，在那个反应中，你为什么会有这些沮丧？我好像少了一个 PowerPoint， 这个就是要请你在手中拿出这个第三题，第三题，第三题呢？就是这个查验你内心的渴望，是什么渴望主宰了你的内心？你想要得什么？什么渴望占据了你的内心？占据你最多的时间，吸引了你最大的注意，得不到让你感到痛苦。你的眼睛在看着什么，或看着谁？你最舍得用钱在哪里，或在谁身上？你信任谁呢？你惧怕得罪谁呢？你渴望得到谁的称赞？你对谁言听计从？你倚靠谁？你的安全感在乎什么或在乎谁？当谁背叛了你，你会垮掉，为什么呢？到底谁是你内心真正的主人？谁是你内心真正想取悦、真正在乎的对象？谁绑架了你对神的忠贞的爱，取代了你以神为唯一的爱情、生命专注的焦点？好，所以在这里是刚刚讲的第三题。我想我应该还是 share 一下这个给大家看，我看来得及来不及哈，很快的 share 一下这个题目给大家。我刚刚念的是这个，就是你可以在往 chat 里面 download 这个问题，第三个问题。那我觉得这个对我很有帮助，你就可以这个是David Patterson 在他的 CCEF 开的 Dynamic Biblical Change， 他给我们的这个 题目哈、啊，那 我把它修改了一下，然后就供你参考。也就是说，我们去查验我们荆棘内心那个渴望哈、啊，这个有的是合理却过度的渴望，但有的是是私欲哈、啊，是不好的渴望。那从这些问题中，我们可以去反思，就是到底心里我们要的是什么？这个东西有没有控制了我们的心，甚至取代了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好，你也可以写一下，好，给大家一点时间，就根据你刚刚的写到第二题哈，你可以试着写一下第三题。好，我们回到我们刚刚的 PowerPoint 啊。好，那我们好，谢谢大家耐心的好学习，我这是速成班哈，大家都很棒哈。那我们好，这样的话我们已经填到第三题哈。那我自己就是说，当我遇到比如说跟这个孩子起冲突啊，好，或者是在教会遇到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啊，好，那我就坐下来把这九个题目，我就印很多张哈。我就在旁边开始写啊，这是第一个，就写发生什么事情；第二个就写我的反应、想法；第三个就写我里面的渴望啊。但这个都是要在祷告中求圣灵来光照啊。那我们在神面前诚实的来反省啊，因为这是给自己写啊，所以也不用担心别人看到啊，就是自己在神面前为了生命的改变啊。我们渴望讨神喜悦，所以我们这个有这样的做法。但好处就是说，因为这个这样帮助我们来到神面前啊，帮助我们把我们所从圣经认识的真理，可以跟我们的问题连接起来啊。那我发觉很有效。那么好，那第四个问题就是写这个恶果了哈，就是。如果我们这个渴望不改变，抓住不放，那它成为我们的偶像，而且我们继续坚持下去，好像如果我继续的对女婿这个鞋子走进客厅，我一直坚持不让步，说你下次再写我就把你鞋子扔掉，就可能会搞得非常的不愉快， 那或者是这个先生说太太，你再把书乱放，鞋子乱放的话，我就怎样怎样好，那就会带来一种恶果。后来可能就分房而睡啊，甚至吵得不可开交哈。就说我们如果坚持这个这个欲望哈，会带来什么恶果？我们应该思想。那么你看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坚持他们想要舒适安全的生活。好，他们向摩西、向上帝发出抱怨，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要倒闭旷野，对不对？好，在旷野漂流，何等可惜啊！也没有进到应许地啊。那么，同样，我们一旦思想，如果我们坚持我们的这个所谓合理却过度的欲望，或者是这个已经是私欲啊，里面是骄傲、嫉妒、自义啊、贪心啊等等这些东西，如果坚持下去啊，别人不知道，但是我们心里知道，对不对？如果我们坚持下去呢，我们不让步，最后呢会带来什么恶果？那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啊。这一题就是说第四题，大家也可以来写。如果继续按照你的荆棘的反应跟渴望，最后会有怎样的连锁反应呢？最后会怎样影响你的人际关系、你的情绪、工作、侍奉、财务、睡眠、健康、生活质量等？那这样的后果是你原先所期待的吗？这样的后果会带给你怎样的警告、痛苦或悔恨？那你可以看，如果这个先生坚持太太就是成为一个有次序的太太这样坚持下去，可能造成的是夫妻分房关系恶劣最后呢自己也不快乐孩子呢也受影响那这些是不是值得呢？那这样做下去，坚持下去，到底会带来怎样的这个结果？那如果再持续1、2年下去，会不会带来什么样的悔恨呢？痛苦。最重要的是，这是神期望的吗？神的期望是什么？所以，一个荆棘的人生呢，就是一个恶性循环的人生，一个走下坡的人生，走向灭亡。那如何改变人生的路向呢？要从荆棘的人生改变到果树的人生，要从哪里开始呢？我们现在看的两个大图案，荆棘跟这个炎热跟荆棘，但是我们要看。最重要应该看怎么改变，对不对？怎么改变？我们从下午来看了因为时间现在不够，我们就从下午，下午我们会来仔细的讲。但是呢，现在就是到下午之前，我还是鼓励你可以花一点时间把第一到第四题呢填下。那如果你能找出这个你的荆棘反应、荆棘的想法，还有荆棘的渴望。还有这个荆棘的结果，那写好的话，那我们下午我会带着大家来看，那我们怎么走十字架？十字架怎么帮助我们走出我们的问题？然后怎么能够有一个果树的人生？好不好？这是下午我们要来谈的。那我就分享到这里。麦克风可以。Oliver 可以把麦克风打开，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大家可以问一下。那还有几分钟可以回应大家问题，或者你要休息，你就可以先下去休息，没有关系。开。 知道吗？你看它不黄，它是黑的。 没有什么问题，大家想要问关于刚刚我们所分享的内容。 等一下，有问题，有问题，不好意思，齐牧师，不好意思，弟兄姐妹，就是我是后来才加入的，然后您前面那个 PPT 我也没看着，我也没截屏，那个齐牧师您能翻回去吗？我拍一下那个第一到第四题是什么？ 哦，好，你到那个 chat 里面可以 download，你到 chat 里面现在有个 link，你按下去就可以把这个题目都拿到。 雨帆，我把文件发到你微信了，已经。 谢谢，好，谢谢，我没问题。 好。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或你的感想和经验？我刚看到一枚，你们曾经在教会也走过这本书哈，是很有帮助，你可以分享一下。 对，是我们的一个团契，就是我参加的一个爱之家的团契，我们学过花了1年多的时间，因为我们1个月才聚会一次嘛，学习了这课程真的是很好，这个不仅仅用到我们的生活哈，也是其实用到服饰上面也是很累，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在教会之间啊，在教会我们的同工之间的服饰也是要很多摩擦哈。我自己的经历就是前一阵子还有一件事情，我是说有一个事工，我觉得挺好的，我就觉得可以怎么样来推动，但有的人就有一些意见啊，有保留啊，我就自己觉得很受打击哈，我就自己我还跟牧师讲，哎呀，我说真是这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再想一想，我说以后就不弄了，干脆就是你会真的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连服侍神的时候，都会因为自己的这些渴望，就把它变成了一个偶像，就好像一定要做这个，不做就不行，好像我们比神还知道，对吧？因为所以，就真的是每一天，我觉得这些都是每一天的生活里面的这个，无论是生活哈、家庭、工作、服侍，我们都是在这样磨练自己，也是不断的反省自己哈。就是刚才您给的那个9个反思，我觉得特别特别，就是特别有效，就用在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上哈，特别有效。 谢谢，好，我自己也是啊，就是说我们透过昨天的课程哈，到现在，如果你关心一两个人哈，在周围的你好好的关心他，陪伴他，先鼓励他灵修哈，灵修生活建立，然后或者是用一个教材，好像这个郭振游教授的教材跟他走，那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这个生命的参与。那我刚刚讲，我昨天有讲说，在一 这 年之 个 中，总会他 不赚 遇到一些 钱 特 或 殊 者 情况。 啥的， 在一年之中，总会他会遇到一些困难。当遇到困难的时候，如果你跟他都学过这9个问题学过这样的一个课程，那你就可以邀他说：“哎，好不好？我们都下来写这9个问题写完以后，然后来分享一下。”你这个觉得在这个困难中，你该神是怎么对你说话的啊？这样不是说我们来跟他讲什么，因为我们跟他讲，有时候我们会讲错，我们也不了解他真正的状况，那有时候甚至会得罪他但是如果他也自己写，我们自己也写那在分享，大家分享自己的在神面前的领受的时候就不一样，因为是神对他说话，是神来辅导他，我们只是陪伴他。好，所以我就觉得说在，我们谈这个门徒训练课程当然是很宝贵，然后灵修也很宝贵，但是如果能够在他生命的关口，在他遇到 trial 或试探或失败的时候呢，甚至这个成功骄傲的时候，我们一起跟他来走这个东西，那他自己在神面前成长，好，重要是说他可以分享，因为我觉得比如说弟兄之间常常我们就比较难分享比较深的东西，可能打球啊，一起谈事工啊，可是真正比较深层的东西就比较难谈。但是借着这样子的如果大家都有共识，走这个9个问题，知道怎么走的话，我们就可以邀请说，好不好？我们一起坐下来写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分享一下你的想法感受。对，那这样的话就是反而会，我觉得生命中就是在关键点的时候能够回到神面前，那这个时候属灵的同伴，或者说门徒训练，我们就是可以在对方在关键需要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走这个生命改变的这个过程，那这个就很宝贵了，其实像我发觉我对孩子也是，他在最困难的时候，如果打电话给我， 啊，跟我聊一聊，我听一听，那为他祷告。有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办，但至少可以了解陪伴。那那个时刻就是一个关键点，我们要抓住，对不对？好，然后他如果得到好的建议，他的难关过了，好，否则的话有可能他走到另外一个方向，好，甚至荆棘的反应，好，做出不好的决定，最后就可能很后悔。所以其实门徒的训练，我想主耶稣也是这样陪伴门徒，不是上个三个月课程就完成，他是陪伴他们走到最后。对，那门徒随时有状况的时候，耶稣就个别的跟他们指导。好，那当然耶稣知道人的心，他知道彼得在想什么。我们不是耶稣，我们不知道人的心，对不对？我们也甚至连自己的心我们都不一定很了解。所以但是这样的一个课程，或者是这样的一个九个问题，就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还有我们所带的门徒的帮助。 齐牧师，我刚刚听了您说的，就是说不要猜测人家的动机哈，不要猜测他的想法。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太重要了，因为太多的时候，我们就人家说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哈，其实很多时候人家根本就没有一个要伤害你啊，或者要怎么样，但是我们就是太敏感了，我们就好像就去猜测他啊，为什么这样，他肯定是针对我的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引起我们很多很多不必要的伤害，所以我觉得这点也是特别要，就是常常要提醒自己的。 谢谢谢谢英美。对，我觉得就是说，所以这个课程我们不要学了拿去用在别人身上，是用在自己身上。但是如果比如说我跟一枚同工，如果发现你有挫折了，可能我就邀请说，哎，一枚，那我们两个都坐下来写一写这个事情，刚开会，我看看你好像闷闷不乐，那我们就你也写一下，我也写一下，那我们就可以分享一下，那就请你分享你的想法，你的感受，或你学到的功课，然后你要怎么去面对。那我分享完我也不用说什么，就为你祷告，这就很有意义了，对不对？哈，对。 齐牧师，我是丽娟，可以问一下，就是这个九个反应，它 是一门课程，因为我第一节课没有上，然后还是说在门徒训练中，当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来应用这九个反应。 这个是一个课程，因为我今天只是很快的介绍哈。所以这个我把那个刚刚那本书再秀出来一下。 我照一下。 好， How about we go to smoke it tomorrow? 对不起。 I don't have anything to do for the weekend, I mean. 你好像昨天第二节课也推荐过书，就是说可不可以到时候把这个齐牧师推荐的书发给我们，李姐妹。 好，我待会在对下一堂的时候会给大家，好不好？ 那好，谢谢谢谢。 对，我现在一下找不到那个图案，好。 没关系，等下节课我记一下啊，谢谢。 对，那本书的名字叫《人如何改变》，对。 在十的书房都可以看到，它有课本，然后有学员本，你可以买课本。那课本其实最好是，如果你英文好，读英文的更好。那学员本就是大家团契里可以一起用，或者你带着一两个人一起读。好，甚至我就在家乡带孩子读，好，因为我觉得孩子如果学会的话，以后我跟他谈话就有共同语言，很快乐，就我们可以一起来走这个改变的过程。 还有那个 DVD 的，是一个视频课程嘛， 对， 我们当时学的时候就看视频，然后再讨论啊，就是特别好。 好，时间到了，那我们下午再继续谈这个最关键的怎么走十字架的，还有这个果树人生。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天父，让我们都一起在主的面前学习怎么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跳脱那个捆绑我们的这些偶像，可以专心的讨你喜悦。求主祝福我们参加的学员 都有好的体力精神，那我们下午继续来学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